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欢迎大家收听一剧之本，今晚为大家主持的咧，继续有黄晓初啦、何敏文啦，同埋冯杰嘅。咁啊，前嗰排咧，我哋拣咗嚟同大家一齐分析嘅剧本咧，都系一啲好沉郁啊、好抑压啊，我觉得即系之前讲《密阳》啊、《原罪犯》啊，哇，套套都真系睇完都 带咗大家落深渊啊！ 系啦，咁所以咧， 睇戏系睇呢啲噶 嘛？唔系啊，有时有啲喜剧咧都好值得大家。 好啦， 咁今次呢套咧，我都觉得系 喜剧， 唔系，但系觉得我睇落系轻松一啲 嘅，白色喜剧， 我觉得睇落轻松一啲嘅， 系 咁啊，起码我坐落去嘅时候我会笑啦，无论系因为咩原因啦。可能有啲諷刺時弊嘅咁樣，咁起碼我哋睇落嘅會有共鳴，會笑嘅，咁都係輕鬆一啲啊嘛。咁啊，今日講嘅係一套咩電影呢？就係、是《選老頂》啦，即係一套好近期嘅香港嘅電影啦。咁啊，大家 真係好香港呢套電影，因為買唔到翻大陸噶嘛。 係，我諗香港人以外其他人去睇咧，就冇我哋嘅嗰種感受嘅，即係一定要喺香港生活咗呢十零年啊咁嘅時候咧， 唔使十零年，起碼 感受得更加多嘅，係啦。咁啊，呢套電影啊，《選老頂》啊，係由李敏編劇，邱禮濤執。道嘅咁，大家睇完之後，第一個感覺當然就係會即刻諗起我哋香港嘅政局啦。但係我諗呢啲諷刺時弊嘅電影咧，都即係唔少嘅，或者唔好話電影啦，其他媒介嘅作品，譬如舞台啊等等，都會有唔少嘅。咁呢一套就大家會覺得點咧？我覺得都係一種頭先阿初話齋一種黑色幽默、黑色喜劇咁樣嘅感覺。 我睇嘅時候我都幾好睇嘅，首先就係因為我之前啱啱就係睇完呢個《蝙蝠俠大戰》。 講起啊，扭啊，真係仲講蝙蝠俠，你 嗰度就真係睇到 問題㗎咯。 嗰度真係睇到我就好想瞓著啦，就提醒住自己唔好瞓，唔好瞓咁樣啦。咁所以睇呢套起碼即係冇悶場啦，娛樂性豐富啦，即係又好似阿傑所講啦，即係有啲笑位啦，係咪先？咁啊，即係起碼好快就過咗呢間。 唔係，但係頭先咪後講係蝙蝠俠對超人係更多笑位㗎喎。 嗰啲 笑位真 係 笑透氣啊嘛，大佬啊！ 睇緊嘅時候係真係完全係。 首先講俾大家聽眾聽，就係我哋其實揀話講邊套戲嘅時候，我哋有諗過講蝙蝠俠對超人噶，因為我睇咗佢哋兩個嗰時好似未睇，我應該唔知開話一兩日就走去睇嘅。睇咗之後咧，亦都好罕有咁樣，好少有喺我 Facebook 度咧第一時間就 post 就係近年最差嘅超級英雄電影嚟嘅啫。我諗住咧，即係原本話我哋傾唔傾啊，但係我哋喺討論過之後，我都係覺得喂唔好浪費聽眾嘅時間啦。你哋如果未買飛，咁唔好買飛。所以我哋都唔会讲噶啦，喺另外节目。如果你哋真系好想我讲嘅话，你就想办法再联络我哋先再算。 都唔好，我唔想再睇第二次啊嘛。 我唔想再睇。 唔系嗱，如果有听众真系好想听完阿初啱啱咁样讲啊，究竟呢套戏有咩问题呢？第一大家可以真系 send 个 email 嚟俾我哋。咁啊，如果真系多听众想我哋讲嘅，咁咪到时再睇下点啦吓。 人生唔好嘥呢啲时间啊。 唔系，我哋咧去睇一啲好嘅嘢，故之然咧可以学到点样嚟欣赏剧本。 又反面教材啊！ 有反面教材呢樣嘢唔好彩咁啊！不過講唔講啊，遲啲再諗啦。我哋今日咧講翻《選老頂》先。 其實咧，我呢一個嘅組合啦，即係邱禮濤啦， 杜汶澤、 李敏咁樣咯。其實我反而第一個時間諗起初記嘅，上年有一套初記，咁都好似呢個組合咁樣嘅。咁我覺得都唔錯嘅，初記都 OK 嘅。當時我自己睇都覺得，咁咧今次咧就更加娛樂性更加豐富咗啦。呢個《選老頂》。如果作為一個娛樂片，大家可以90分鐘咁樣輕輕鬆鬆咧，其實係好嘅。雖然咧你好頭先所講啦，因為佢黑色喜，因為其實裡面啲人大部分都死曬嘅，所以其實又即係定為黑色啊呢個喜劇，所以都係。 我麻麻嘅套電影，我唔係幾中意添，其實。唯一就係嗰啲笑位啊，所謂諷刺時弊啊，嗰啲真係有啲共鳴啦。但係論劇本嚟講，就其實就質素都幾低嘅。 係，我都認同啊。唔係，我認同係，我覺得佢其實嘥咗有少少有啲嘢。 我絕對覺得係嘥咗，我同意啊，因為揸住啲幾好嘅籌㗎，係 啊 係 啊， 即係你諗下一個咁樣嘅題材，喺、 啊、 一個咁樣嘅時代，啊、你做一套咁嘅戲，揾到支好籌㗎啦，即係講普選係嘛，講點解得幾個人話事，唔可以一人有一票咧，係咪、 啊？ 有票唔通你真係唔要係咪？即係已經攞住支好好嘅籌，即係大家聽到都 kit 一聲，已經諗住入去睇㗎啦。咁但係入到去好不幸地呢、這個劇本上面咧，有好多啲瑕疵啊。即係，與其話瑕疵咧，應該話好多畫蛇添足嘅嘢，我見到好多。即係我睇到嘅時候，喂，點解唔 cut 咗呢個 cut 咗佢好過啦？咁但係 cut 完 cut 剩咧，個戲就可能得翻少少。係 啊，我覺得佢咧，我覺得佢嘅問題係嗰個平衡啊，即係輕鬆同埋即係應該要認真。嗰、那個嘅平衡咧係做得唔係幾好，或者應該話而家出到嚟變咗嗰個輕鬆嗰部分好似太多咗，令到佢其實有啲嘢係可以深入去寫嘅，一啲其實都值得可以寫嘅，無論係人物上面佢嘅矛盾啊，或者各樣嘢，其實係相對地係平面咗啊。咁令到成件事你睇完出嚟，雖然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其實最後係死咗曬所有大部分人。咁但係咧，你諗翻嗰樣嘢咧，太輕啦嗰件事，即係令到個份量係冇咗咯。 鬼咩？同你講原罪犯，同你講文，你又話 heavy， 而家想開心啲，你又話。 唔係，所以我話娛樂係 OK 㗎，即係作為娛樂，我收貨㗎。 我唔收貨啊！作為娛樂我都唔收貨啊！咁低層次嘅咩？ 唔係，因為我睇套電影咧，睇完之後我會諗起舊年另外一套叫《衝鋒車》嘅。 咁、啊、其實我中意《衝鋒車》多。係 啦，咁都係有一種我哋會感覺到聯繫到依家個時代啦。咁而睇完衝鋒車之後，我個感覺係好開心之餘呢，我領會係多啲，係多一層嘅。但今次選老頂呢套呢，就真係睇完啦，哦，笑完一啖之後出到戲院，好似冇乜嘢得到拎到走，亦都唔係好深咯。學啊，頭先六姑話齋，咁究竟今次選老頂嘅呢一套電影個故事嘅內容係點呢？嗱，我哋轉頭翻嚟咧，再同大家講一講啦。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选老顶啊！呢套咧就由李敏编剧、邱礼涛执导嘅电影啦。咁咧嗱，我哋一阵就会同大家讲下啲即系呢个电影嘅内容啦。咁因为今次呢个故事咧都系涉及黑帮嘅，咁所以我哋可能会咧有少少黑帮嘅用词咧喺套电影入面出现嘅。咁我哋都会提一提嘅，大家唔好介意啦。 喺 入边 有嗰啲 可以讲噶嘛？哎呀， 冇口 就唔得， 会 俾人嘟咗你咯。 好啦， 好啦， 嘟咗你啦，系你讲啦。 咁好啦，咁啊戲一開始咧就杜汶澤同埋阿黑仔啊阿姜浩文啊兩個就真係黑幫嘅即係叫兄弟啦，咁啊一個大佬一個就係二哥咁樣啦，咁就就係、是、喺一個即係一開始個戲就已經係一個黑幫嘅仇殺入面㗎啦，咁但係呢個仇殺入面咧就互相替大家擋咗刀啦，都叫做，但係到最後咧杜汶澤就俾人拉咗。但系阿黑仔咧，阿姜浩文咧就差人就拉佢唔到啦，就系叫逍遥法外啦咁样。咁咧，呢个杜汶澤咧，如是者就俾人判咗七年。咁啊，判咗七年咧，但系与此同时咧，点知就系佢俾人拉咗嘅时候咧，佢老婆咧就阿冼色丽饰演嘅，就发现自己有咗，咁啊好开心啦。但系好不幸地，个老公就入咗贼啦，系咪？咁如是者咧，杜汶澤就繼續喺獄中，姜浩文咧就繼續喺黑幫度繼續想辦法打理黑幫啲嘢啦，同埋咧就幫杜汶澤咧就照顧佢屋企人，因為冼色麗又生咗個小朋友啦，咁如是者就過咗呢五年啦。咁過咗呢五年咧，杜汶澤喺獄中咧就一路咧都係佢好小心翼翼噶，循規蹈矩，有收僆噶，但係收咗僆之後咧就教佢唔好搞事，係嘛？你唔好同人哋嘈咁。 睇多啲報紙， 係啦係啦。 最多係同嗰啲嚟參觀即係監房嗰啲太平紳士係即係爭取一啲嘢嘅啫。 爭取大家有鹹書睇，係嘛？咁即係佢係好有文化，佢突然間變成一個真係好會爭取權益嘅人啦。但係佢係即係循一啲正常嘅途徑嘅咁樣。 如是者咧，因為另一個幫派啦，即係佢哋同一個即係大幫派嘅， 都係叫正興嘅呢個大嘅幫派嘅正興啦。 下面有啲小嘅分支啦，就另外一個嘅頂頭大佬咧，都係入咗嚟啊嘛。人哋咧就判年嘅，佢就判咗七年，但係到最後咧，就竟然就兩個人一齊就放出獄，因為咧係啦，佢哋咧就同年同月同日捉入嚟，同年同月同日出就放出去，因為佢行為良好嘛，所以人哋判年，佢判七年咧都可以一齊出獄。點知一出獄咧，因為同時咧就係佢哋正興呢個幫派咧就選緊一個新嘅大佬啊，所以咧佢入邊嗰啲幫派咧就有一啲咁樣嘅，即係大家喺度爭啦。咁如是者咧就係黑幫咧就有人派人咧就係嚟想殺咗呢兩個同日出賊嘅大佬嘅。點知杜汶澤就逃過一劫，就喺呢個姜浩文嘅協助之下就 匿翻入監獄， 匿翻入監獄真係幾唔老禮啊！係咪出嚟就匿翻入去監獄嗰個監聽嗰度？咁但係喺出嚟嘅那邊廂咧，其實啊呢個姜浩文咧就同杜汶澤嗰個老婆咧。其實就有一啲事件發生咗嘅，就係呢一個冼息麗咧，即係呢個杜汶澤嗰個老婆咧，就唔知點樣就愛上咗呢一個黑仔啦， 綠寶啦， 因為啊綠寶啦，因為咧佢哋就可以話日見夜見啦，就係、是、連去見家長都係呢個綠寶幫佢去見家長啦，搞到連老師都以為佢係爸爸啦，其實佢又唔係啦。到最後臨喺呢一個杜汶澤出獄嘅時候咧，其實冼息麗就係、是、就自己送上門啦，就係、是、話其實我知道你都中意我，中意你咁啊，我唔想佢翻嚟，我唔想老公翻嚟啊，唔想杜汶澤。翻出嚟啊咁樣，咁但係呢一個綠寶咧，亦都係真係好有義氣啦，亦都係即係正人君子，仲佢唔得啊，嫂，我唔會同你喺埋一齊㗎，冇可能啊咁樣，一送咗呢個杜汶澤翻屋企就即刻就走咗去咁樣。咁但係啊，杜汶澤翻到屋企咧，就係、是、亦都係鹹鹹濕濕咁樣啦，同埋就係亦都係話，哎呀，我冇見過仔啦。但係個仔啊就五歲啦，亦都唔叫佢做老豆啦。佢亦都因為呢個媽媽亦都唔知點樣介紹呢個仔個老豆俾佢識，唔通同佢講話佢喺監獄度五年咩？咁一路都係話去咗外國咁啊，終於見咗咁樣。但係有一個咁嘅情況，所以咧呢、這個杜汶澤出咗嚟咧，其實佢都有啲唔同嘅問題要處理嘅，就係屋企有啲問題啦。但係另一邊雙就真係黑幫啦。因為黑幫咧，由呢、這、一個即係阿神爺，由阿黃秋生飾演嘅阿神爺，就係呢個最高領導人啦，係咪？就話喂，要揾人出嚟選噶嘛？咁一路咧，而家嗰個所謂揸 fit 人咧，其實都係神爺嘅頭馬嚟嘅，即係其實神爺就幕後就操縱曬所有嘢，但係而家要選第二個啊嘛，咁就一係就改佢哋嘅 constitution， 就係改佢哋個即係佢哋嗰個叫規矩啦，就係咧一係就令到而家已經係坐喺度嗰個可以連任， 但 係 都要再選過嘅，即係你要做門面嘢俾靚睇噶嘛。 所以咧就要揾一啲唔同嘅人出嚟啦。第一就係有呢一個由黃宗耀飾演嘅，就係火字堆係嘛？ 其實佢係唔想俾阿黃宗耀係選嘅， 再 做 綠寶， 佢諗住揀啲即係對佢冇威脅嘅，即係 跑嘅， 所以就即係原本係有幾個人出嚟選啦，但係輾轉咧都係一係就俾人暗殺啦，一係就出咗啲事啦，到最後就簡直咧就係綠寶同埋呢個黃宗耀嘅，就係阿黑仔同阿黃宗耀嘅。咁但係咧，阿綠寶竟然走去同佢講話，因為咧杜汶澤係我大佬嚟嘅，而家就既然佢出咗嚟嘅話，咁我就頂我大佬上去養嗰個位。咁但係當然就神爺同埋嗰啲老叔父就唔多，你話事自己話事。但係到最後竟然咧就真係搞咗一輪之後咧，真係都有一啲推推撞撞啦，大家你恐嚇我，我恐嚇你咁樣啦，黑社會都係咁樣啦，係咪？咁到最後就真係咧就老頂就係、是、上邊咧就決定啦，就係話而家就係阿七。就係、是、阿杜汶澤啦，同埋阿黃宗耀嗰個角色就兩個，就二揀一啦，大家有得選。 本來阿杜汶澤咧，佢其實喺坐監嗰陣咧，諗住就出嚟金盆洗手 嘅，係因為有個仔啦嘛，知道。 係啦，咁啊當中咧經歷咗一啲嘢，就令佢咧決心咧要選呢個大佬嚟坐嘅。係 啦， 就係咩事咧？就係、是、佢有一次同一個女人一齊交歡嘅時候咧，嗰個女人就占卜。就占卜咗咧，佢將會坐咗呢個大佬位。咁跟住咧，喺阿杜汶澤呢、這個即係家庭嗰方面唔係好如意嘅時候咧，就決心喺事業上面咧就搏一鋪啦。咁啊就決心要選呢個大佬。 呢、 這 個占卜都好緊要，因為原本就主要係呢個綠寶啊諗住幫呢一個大佬洗塵，就安排一個跳艷舞嘅女郎出嚟咁啊。點知就即係深刻都搭上咗啦，搭上咗仲要係呢個咁樣嘅女郎咧，唔知點解原來係巫婆嚟嘅。咁就又占卜又剩咁樣啦，占卜完就有一個咁樣嘅。嘅結論咧就係話你同你老婆有啲問題，同埋你會做大佬。咁如是者佢就真係就把心一橫，就真係走去選老頂啦，就係、是、咁樣。咁但係呢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咧有票嘅人咧 就淨係得嗰幾個高層嘅啫，應該係有九個高層。咁嗰九個高層到最後咧，就喂見勢色唔對就攬，就話提前我哋嘅大選係咪？提前大選咧，佢哋九個人喺選嘅時候咧，點知呢個杜汶澤咧就出嚟咧，就真係用唔同嘅手法啦。 咪其實有啲開緊票啦，但係佢之前自己係即 係仗義情啦嘅時候， 已經佢就出去食曬啲票啊，唔俾佢再開。 係啦，然之後就煽動所有嘅兄弟咧，就係話喂，我哋係咪應該要一人一票先咁啊？咁啊，卒之到最後唔知點解好多兄弟咧都話要票。咁喺盛情之下咧，唔知點解呢個神爺屈服喎？呢個神爺就話：好啦，咁啊過唔知幾多日就一人一票算啦咁啊。咁啊卒之咧就搞到咧呢個阿七咧走去拉票啦，落街真係走為真係排。你係咪黑社會？你係精興嘅？OK， 記得投我一票咁樣就走為走去拉票啦。咁啊呢件事咧到最後真係佢哋搞到咧所有人咁樣嚟選啦。但係咧背後咧呢個阿神爺咧就是、一路都想辦法去控制呢件事啦。而到最後個古仔亦都講到最尾啦，就係、是、真係要選之前啊，其實就係搞到咧就係兩邊呢個兩個字頭啦，就大打出手，即係到最後咧亦都係兩個人都係就係喺血泊之中咧，就兩個人都可以話係命喪於街頭。 因為神爺咧就即係其實佢自己暗地裏就揾人咧就殺咗啊，即係杜汶澤個太太啊，同埋。亦都導致埋個仔亦都係死咗，咁但係咧就即係教喎，即係令到佢以為係即係阿黃宗耀做啦，咁令到佢兩個字頭咧就大打出手互劈咁。 即係呢個亦都係開頭Lucretia 已經講咗，就係到最後差唔多全部人都死曬㗎啦，除咗華德士啊，真係阿神爺。 神爺到最後都死埋啦，因為佢有 cancer。 係啦，因為佢已經有 cancer 㗎啦，都唔知點解係都要攬住。啊！ 打正常啦，嗰啲權力係咁噶啦。 係啊，咁啊，卒之到最後就係真係所有冚唪唥啲人都死曬啦。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邊係文字，佢又係電影、短片、歌劇、舞台劇、電視劇、微電影、遊戲劇就有佢。劇本劇本，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選老頂啊，近排嘅一套香港嘅電影啦，我睇過一啲嘅評論啦，咁就話：，呢一套戲咧，好似 Macbeth 啊！ 哦， 因为嗰个桥段咧就系、是、一开始系一个大佬啦，即、就、系、是、一个有些少权力嘅人啦，跟住因为一次占卜啦，咁然后咧就决定要坐到去最高嘅位啦，跟住就导致一个悲剧嘅收场。咁样咧其实是一个好马克白嘅一个 家格局有嘅系 啦。咁但系咧， 所以我点解头先叫佢做巫婆咯？ 嗰个巫婆嗰个位置又真系怪怪的。 但系我觉得系，我觉得其实就系呢一个即系呢啲沙。低咗，我覺得即其實我覺得佢話本身你話頭先選到有呢個題材啦，即係好似選舉啊咁樣已經係好殺性，但我反而覺得係其實佢有個人物喺度噶啦，已經其實杜汶澤文人物咧，其實係我覺得有得寫嘅。 得意啊！ 佢同佢個太太個關係本身都幾有趣噶，即係佢個老婆就係一個佢話喺戲裏面就係一個靚模嚟嘅，咁好多富二代、富三代追佢嘅，但係佢都唔要，佢就揀個即係社團大佬，咁啊即係又後生佢好多噶喎，咁啊一齊，但係都要同佢一齊，咁你見佢。即係入獄之前啦，即係佢哋個關係好好嘅，即係甚至去坐監嘅時候，有一幕嗰幕我都幾中意，即係佢 擔玻璃， 係杜汶澤話好耐未見過你對波，可唔可以見下咁？咁佢話點啊？點可以啊？咁但係結果佢都真係污纏咗咧，係真係除低流咧，真係俾佢望咗眼。咁但係咧，咁跟住個老婆已經覺得哇好好啦，自己做得真係應該好滿意啦。點知杜汶澤話？睇得唔少，點知咁夠眼，佢咧仲要唔滿意啊！咁呢場其實你會見到，哦，其實我老婆真係對佢真係中意嗰種嚟嘅喎，即係唔係話貪佢錢啊或者咩嘅喎。咁但係咧，我覺得就又可惜啲就係、是、由呢度去到跟住咧就係、是。 阿六寶嗰 場，然之間就 真係接住咁滯 嘅，就差唔多接住就係佢話佢就係出獄啦。咁但係個老婆就話、哎：我唔想去出獄，我而家我中意咗你啊！呢、這個轉變其實係當中係啲乜嘢啊？而家唯一見到就係嗰場係你見到就係、是、當我老婆以為自己哇好即係俾佢睇咗我已經係好好啦，跟住阿杜汶澤就咁咁、哎、短時間點救啊？然之後個老婆係變咗下面，而家似乎咧成個轉折就係靠嗰一樣嘢去做。咁我就覺得 咁可能對佢自尊心個打。 擊係好大嘅。 我覺得 我都做到咁啦，你都唔滿意。 但其實即係呢個位，我覺得如果佢做佢即係杜汶澤啦、綠寶啦，同埋佢呢個太太之間呢度，其實亦都有啲嘢可以做啊。照計，但乜即係對個綠寶，亦都佢係咪真係中意呢個嫂咧？即係如果係嘅話，佢嗰個掙扎係點？其實呢個三角嘅關係有戲做喎，但係而家基本上就冇喺呢度有任何篇幅，就好快就已經去到一出獄嘅時候咧，佢老婆就已經係極唔中意你噶啦，即係第一晚都唔想同你搞，即係上床咁樣。咁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即係另嗰樣嘢嘥咗 嘅。同埋杜汶澤第一日翻到屋企嘅時候，佢已經即係覺得有啲細色唔對嘅。佢好似已經感覺到綠寶佢係同佢老婆之間可能會有一啲嘢咁樣噶嘛。即係由佢開門嗰一刻開始，佢有啲咁嘅感覺。同埋佢個仔第一時間就係問：咦，綠寶叔叔咧？咁樣好似杜汶澤已經有一啲嘢佢係feel 到啦。開始，但係冇跟進到。 事實上，佢你諗下，佢係即係坐五年咁樣呢個大佬出到嚟，其實你可以想象就係其實佢僆啊，甚至。唔好話佢屋企啦，屋企已經全部嘢即係綠寶幫佢搞掂曬，咁自然就係佢自己會覺得唔知道自己個位喺邊啦。其實甚至係幫會，你可以諗到其實啲僆都係呢五年都係聽阿綠寶講嘅啫嘛。可能其實你出到嚟都唔係話你坐翻位就即刻聽曬你噶嘛，可能都有啲嘢其實即係綠寶可能講就都會。聽咗佢講，即係其實係有呢啲嘢，有呢啲位係可以做，令到呢個角色係會更加立體。然之後佢點解會終於決定再出嚟選呢？即係如果唔係靠占卜，其實呢啲位都可以令到佢覺得，喂，佢一定要攞翻一啲自己嘅嘢喎，佢要攞翻自己嘅位，先至可能贏得翻我老婆個心，或者係贏得翻人哋對佢嘅尊重。即係如果係攞住咁樣去，即係重新決定，我一定要再出翻嚟選啦。我覺得咁樣好似個人物。會有得做啲，同埋個戲好似會即係實在啲咯。 我覺得頭先我都講咗啦，就係個劇本其實好粗疏啊。係 啊， 即係你講話啊，冼飾麗即係個老婆嗰個角色，同埋姜浩文啊、綠寶嗰兩個角色，個仔嗰個角色，嗰個巫婆嗰個角色，對面啊火字頭啊黃宗耀嗰個角色， 全部都寫得好， 全部都。片面都唔緊要啦。嚟真係我想寫一個壞人，嗰、那個係壞人咪片面咯，冇問題啊。即係神爺咁，你可以搞到幾多嘢啫？佢係片面噶啦。佢貪戀權力，佢就算佢癌症，佢都要攬住權力吹咩咁樣。咁呢個就係佢個角色咯，冇問題。但係個問題係喺個戲嗰個成個架構入面，你點解要寫個角色去？然之後點樣用到佢啊嘛？即係呢個就係啊 ，Lucretia 講嗰個你嘥咗啦。 當你個主角都係咁嘅時候，你咪嘥咗。即係你其他啲。角色我可以容許你是片面啲嘅，但是你個主角嗰個位置，你就係、是、其實個戲就係寫佢嘅啫嘛，佢係基本上呢個戲係個鬼魂講翻個故事出嚟啦。係。咁如果連呢個角色本身佢嘅掙扎矛盾位都寫唔夠，即係嗰個雖然你話好似 Macbeth 咁用咗個占卜啦，但係佢呢個占卜用咗喺呢個位置，其實係啊，就真係其實係削弱咗嗰、那個 係啊， 因為就算馬克白嗰個劇本嗰個占卜到最後。是成真的嘛，起碼麥克白都真的做到那個皇位的嘛，但是在這個選路頂到他到最後都沒有做到那個皇位，那個占卜是用來做什麼呢？ 做不到都不是重要，他做不到都不是重要， 就是 他用了這個手法去令到，應該這樣說，他選擇了這樣去令到杜汶澤是下定決心去再選，就是這個不是一個好的選擇，我會覺得就是對我劇情對整件事，即係嗰樣嘢 可以有更加好的選擇， 係啊係啊，即係會睇到個角色多一啲咯。而家你咁樣，即係我係咪要笑咗佢，就即係當係一個即係有趣嘅位，定係應該點咧？即係點解要咁樣去選取咧？咁呢一樣嘢，我就覺得即係嘥咗咯。 喺我嘅角度度，即係我絕對同意係嘥咗啦。即係如果係 play development 或者 script development， 你攞住個劇本嚟點搞啊？即嗰個所謂點解頭先 Lucretia 已經講咗佢嗰個即係嗰個所謂嘅方向啊，或者嗰個可以做嘅嘢。當然 Lucretia 就冇清晰你講係佢係諗全盤計劃係點樣去先至會咁樣講，但係其實佢阿馬底佢已經做緊嗰個功夫，因為佢都係個編劇嚟㗎嘛。因為你成個戲其實最主要你講嗰個所謂嘅選老頂，即究竟佢係點解需要選老頂？嗱，呢一個我覺得認為佢喺成個佢呢個電影入面咧，需要係命脈嚟。 㗎。如果唔係嘅話咧，佢點都搞唔掂。點解咁講咧？因為你某程度上你已經有一個即係所謂諷刺時弊嗰個 background 喺呢個戲入邊㗎嘛。當然你可唔可以去到一個位置？哦，原來唔係嘅，用呢樣嘢氹咗觀眾入嚟先嘅啫，得唔得咧？係唔係好咧？我唔敢講。但我當呢樣嘢係先啦，即係你嗰個最主要嘅目的就係講諷刺時弊，或者做一套真係香港人而家面對緊嘅情況嘅一套電影。咁我覺得冇問題啊。咁你一定要圍繞翻一個最主要嘅呢個主題，你想辦法去處理先得㗎。即係你最要處理嗰樣嘢，其實就係話，喂，上頭有個咁樣壓力，佢哋係嗰個規矩就係咁樣，你改變唔到喎。你點樣改變呢一個所謂嘅規矩咧？咁樣即係可能呢個係最主要嗰個事件啦。咁你點樣運用下面其他有嘢啦？即係個老婆，你知道而家你政客選舉嗰啲老婆啊，好緊要噶嘛？嗰啲老婆去機場又俾人周到，去餐廳又俾人周到，僭建又唔知點解俾人周到。即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呢一條線又點解會即係都好明顯可以用啦？你話諷刺時弊冇用到。好啦，佢同嗰個兄弟，即係阿六寶嗰個關係啊，阿七哥同阿六寶呢個關係，喺個戲入邊又係冇用到呢樣嘢，點樣維繫翻或者用翻喺佢要爭取一啲唔同嘅票數嘅時候，又或者呢一個老二究竟係做啲咩嘅咧？即係你知道我哋而家成日都話有某啲人啊，即係佢會唔會有機會係因為阿神爺同佢握過手喎、啊、咁樣，咁佢會唔會就嗰個機會大啲，或者係點樣？即係呢啲嘢其實好多位我哋見到係有好多好多。好多空間是應該做、需要做，甚至是我在我角度是必須做。但是而家咧就係、是，喂，你諗真啲，嗰個六寶嗰個角色做乜嘢啊？除咗係佢一個好兄弟，讓咗個位俾佢，同唔知佢係咪中意佢老婆，但係個老婆中意咗佢。到最後咧，係因為個女咧有個病咧，佢等緊要飛走咗，飛走咗噶啦，冇咗噶啦。唔知做咩嘢噶？ 佢未飛走嘅，好似 唔知飛走未？ 唔係佢應該要飛走啦，即係個戲嗰個鋪排就嗰個位，佢唔使死，佢飛走咗啦。但係佢唔使死係咩咧？留個伏筆，佢會幫你報仇。唔係啊，個劇本冇講到呢樣嘢，冇想講呢樣嘢。 佢應該似乎係會即係從良咯，唔知即係。 似係啦，即係佢飛去英國啊嘛。 佢選擇咗，因為佢係義氣仔女，所以佢咧就有個比較好啲嘅結局。我覺得 係，杜汶澤都有義氣㗎，杜汶澤都好有義氣㗎。佢唔係，但係嗰個位咪就係嘥咗，因為佢冇 articulate 嚟到啊，佢冇 articulate 嚟到，冇 articulate 嚟到。我嘅意思就係話，你已經擺咗個舊嘢喺度，但係你冇將嗰樣嘢搞好啊，所以咪嘥咗咯，所以咪冇 articulate 嚟到咯。即係呢個就係我對個劇本有好幾個位我都覺得係咁，同埋咧有好幾場嘅嗰啲咁樣嘅性愛場面咧，都係完全係應該搞咗嗱，嗰個巫婆兩場啦。個巫婆嗰兩場係其實都 可能好多觀眾係想睇呢啲嘛。 我知啊，咁但係你搞好啲啦，因為嗰個巫婆你而家搞唔掂嗰個巫婆啊嘛，嗰個巫婆我亂咁噏啦，而家就係嗰個巫婆其實可以係神爺搞出嚟噶嘛，你可以係噶六寶搞出嚟噶嘛，真係係六寶煽動佢成樣嘢，甚至係我唔知六寶會唔會係我而家亂咁諗啦，六寶會唔會係其實有個私心，佢真係想同善色麗喺埋一齊㗎，或者點啊？ 即 係你有好多可能性可能性是可能性，即係邊個都仲係可以，但係佢連可能性都冇 pick up 到啊！佢開咗個頭，有佢擺咗喺度啊！呢個就係曬。 我有陣時覺得就係佢個戲咧，佢想係輕鬆啲，所以嗰樣嘢咧就平面啲。就唔喺呢啲位度去真係認真去探討呢啲咁樣嘅位，咁但係我覺得佢個平衡做得唔好啊！但係我又唔覺得個編劇係唔認真嘅人嚟喎，因為但我所以我覺得佢係喺娛樂性同埋，因為佢呢、這個即係你知啦，佢冇咗一個大陸嘅市場，佢真係需要去收得嘅。我相信佢有呢個考量。咁佢點樣去平衡呢件事？但係我又想講， 你入場之前唔知噶嘛？ 但係我想 你入場知道有三嗰三場性愛場面咩？你入場知 但係我想話可能。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即係正如我哋頭先所講啦，你做出物養出嚟好勁，但係即係可能票房真係麻麻地噶嘛。即係我諗，我覺得佢哋係有佢係想做一套戲咧，係但係觀眾睇得開心就算啦。即係冇喺佢哋冇想喺個藝術層面度做好多嘢。但係我有時想講咧、就是，就係。譬如啦，即係我哋拆開少少講啦嚇，呢排即係熱播緊嘅呢個韓劇啊，即係《太陽的後裔》啦。嗱，我覺得佢嗰個咧就做得個平衡做得好好啊。其實佢大部分時間個戲咧，尤其啲談情嗰啲位咧，其實係好輕、好好輕鬆嘅，即係好搞笑下添嘅。但係佢嗰啲認真嘅位咧，即係佢係會真係寫得幾深入嘅。咁所以令到你咧，你整體去睇感覺成套戲咧，雖然佢大部分位都係好輕鬆、好好笑。但係咧，你又唔會覺得佢套戲係好兒戲嘅？咁我諗有陣時，即係如果一個電影，係又需要顧及到佢個 票房啦，就有呢個考量嘅時候。但係你又想做得有好睇一啲，其實我覺得係得嘅，但係真係 得啦， 係真係要個平衡。 所以我先至話佢唔好啫嘛。 但 係 嗰兩樣嘢 講佢平衡唔 好咯，矛盾噶嘛。即係話我如果想個票房好一啲，咁但係唔代表話我個戲唔可以寫得深入一啲噶嘛。 是啊，不過你就真係有，我覺得呢個都係要拿捏嘅，因為你如果寫得太即係太沉重，嗰樣嘢太認真咧，咁你可能變咗文藝片噶咯喎。 即係個手法，我一路都唔認為有問題啊。我哋唔係講一個手法。 但可以，我都明白可以用 嗰 樣嘢再做一啲。 可以，你係可以呢一個手法，然之後嬉笑怒罵，我入嚟笑完，咁梗係得。但個問題係，你而家我最斟酌嘅一樣嘢係你。動咗好多支旗，擺咗好多嘢旗落去，但係嗰啲旗全部都冇好好地用啊嘛！呢個就係我認為成個製作，特別喺編劇嘅鋪排、導演去處理嗰啲嘅鋪排嘅時候，你其實導演好難做嘅，因為個編劇係去到嗰度噶啦，嗰、那個女巫係咁樣噶啦，佢就係跳完艷舞同佢上完床，然之後占卜完，跟住第二次喺車上面完噶啦，佢唔會再出現噶啦，冇嘢噶，嗰、那個就係一個神預嚟噶啦，嗰、那個神預係同佢走去黃大仙係冇分別噶，只不過黃大仙冇咁 sexy 咁。解啫嘛，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其實只要他捉住一點，他係想講成套戲想講嘅嘢。嗱，而家似乎咧，其實他又好清楚，佢想講就係話，即係嗰本芝麻糊咁樣啦，即係裡面有豆腐花咁，就好似黑中有白，白中有黑，好似呢個似乎係佢最即係講到出曬腸嘅個命題啦。咁但係咧。是不是真的呢样嘢是他想讲的呢？但是你个戏里面又好像不是的。我个戏里面好像又不是真的好做的这样东西的。其实我觉得他最争的就是他套戏其实他最想讲的是什么东西呢？而这样东西是缺乏了的时候，所以他就没办法是知道在哪些位置可以用力去做这样东西。 呢、這個就係我認為喺 play development 嘅時候，真係你搞翻清楚你成個戲你最想搞嘅樣嘢係乜嘢？頭先我講過一次嘅就係話，你如果呢個戲你真係咁強調嗰個所謂諷刺時弊，或者攞住一啲我哋已經有嘅 element， 你攞住呢啲位咧，我就會重新調整綠寶個角色，重新調整、那個。 所有嘢都可以重新係啊，擺個位㗎啦。 你我唔係話我嗰個定位啱、即係我只不過係話我假設呢個係個定位嘅話，我有一個定位，我其他係推向呢個定位嘛。而家個定位鬆散。冇唔知道係咩嚟，所以所有嘢咧都係嘥咗。其實我好欣賞佢哋喺今時今日咁樣嘅時間做一套咁樣嘅戲，講一個咁樣嘅題材，再加埋你知道嘅呢套戲係冇乜人肯俾錢拍嘅。阿杜汶澤都講嘅就係開完呢套你都唔知道開唔開到㗎啦，仲即係仲有冇戲開，真係唔知㗎啦。即係我早排同佢坐低傾偈，真係見到佢樣子都變埋㗎。但係個問題係。在咁樣嘅情況之下，我更加好想佢做得好啊！即係我覺得係嘥咗，真係嘥咗啊！呢個我其實我直接講，我有少少嗰個嬲係建基於一個，哎呀點解唔搞好啲？你見到佢一個好好嘅空間，雖然資金未必係最多，但係嗰陣人圍埋，大家都想做一樣好嘢出嚟，你 sense 到啊！但係好不幸地。我到最後劇本一劇之本就喺嗰度有少少嘅敗筆，都唔係少少㗎啦，我覺得都幾大嘅敗筆㗎，就喺嗰度嘥咗成件事啊！ 我有少少覺得咧，即係始終我覺得佢嗰個係佢真係有呢個票房嘅顧慮，令到佢選擇去寫個劇本嗰個係有，因為譬如你睇上次頭先所講佢之前合作嘅初期咧，其實係認真啲嘅，你會見到咁，但我相信初期個票房都係應該一般嘅，真係咁，所以我覺得佢今次佢就係、是。我諗佢會多咗顧慮，佢想做翻一個係真係娛樂性會高啲嘅，首先係即係我好明顯係嘅一套戲。你見到佢嗰啲其實血腥場面啦，即係打鬥嗰啲啦，其實佢擺好多心機去做，但係其實我又覺得有冇咁誇張啊？真真咁打鬥咁樣啊？咁但係我只可以話就係當佢選擇咗咁樣嘅時候，而家出到嚟確實，我覺得90分鐘係可以過咗去，好都。睇得開心嘅，咁但係就係作為一個即係電影嘅作品，你就會覺得即係 就是睇完就冇咗咯，好容易就係咁樣可惜咗咯。 咁我哋試下講下點樣可以將佢執靚仔翻啦。就啱啱講到話，我哋如果揾得翻一個定位，即係話個編劇最想講嘅係乜嘢，執住嗰一樣嘢去將成個故事去推向嗰一樣嘢咧，就會可以喺我哋嘅即係角度嚟講咧，就可以幫到嗰個戲嘅。 我諗呢一個係都我遇過唔少編劇攞劇本嚟面對咁樣嘅情況，即係其實第一樣嘢佢貪心。或者咧，佢純粹係我哋話有啲好嘅點子啊，即係啲有啲編劇就係、我諗到幾個好嘅點子擺埋一齊，然之後擺埋一齊咧，好似有戲嘅，但其實唔係好知自己去咗邊喎。咁呢一個好需要個編劇自己嘅啲淨化，因為我唔會幫到佢噶，佢想講乜我哋唔會幫到佢，我只可以話即係我頭先我哋咪舉咗個例就係、話你想諷刺時弊，你講我哋有一個咁嘅情況，你用呢個黑社會嘅選舉呢樣嘢作為一個例子，然之後咧開始去對應我哋嗰個社會面對緊嘅一啲問題，你慢慢去講咁咯。我覺得呢個係原本我以為佢成個係最最最最想做嘅嘢嚟，但係搞搞下就的而且確唔係幾係嘅，即係好似係借咗一啲唔同嘅，好似係都得意嘅嘢啊，即係呢度有啲性愛場面啊，嗰度有啲血腥啊， 就是、 你樣嘢都好似係想搞啲出嚟，但係呢一個我唔夠膽100% 講究竟係編劇嘅責任啊，定還是係？ 其實喺香港咧，我就想講真係好難咧，會仲係即係除非你個編劇勁到好無論，即係就話你即係大部分咧，其實導演都係好主導，即 係 都有。 所以我就係話，我啱啱想講嘅就係話，究竟嗰個責任咧係喺編劇度啊，定還是喺監製度？因為我諗咧係編劇有可能受到某一啲嘅我用嘅字眼喺呢度話壓力啦，即係都會話喂，我哋需要有啲咁嘅喺個戲入邊，我哋想辦法擺入去。但係到最後個編劇都走唔甩㗎，因為我同你講我要有性愛場面，你都要同我想辦法擺個戲入邊，佢係搞得掂。因為我有一個我唔知道我哋節目有冇講過，就係咩係創意咧？創意唔係你無限量，你中意做乜就做乜，咁樣唔係創意嘛？創意係你點樣知道曬你啲 boundary。而喺個 boundary 入邊，你 bridge 到曬所有嘢，咁呢個就係最大最好嘅創意。咁如果真係咁，我唔知係幸定係不幸，就係監製其實都係杜汶澤自己，就係話：喂，你一定要有啲咁樣嘅場面，我想辦法要，我唔理啦。我而家搞到黑幫片，我一定要有啲咁樣嘅打鬥場面，要點點點啦咁樣。你要擺入去，你都要想辦法令到呢樣嘢跌翻入去個戲個核心，幫到個戲行。就好似我哋之前提物陽咁樣，就話你睇翻轉頭，你唔會覺得 cut 得噶。我哋上次咪講過嘅，你而家睇翻咧呢個戲咧就係、喂，你試下將冼色禮嗰條線成條 cut 咗佢咯，冇嘢㗎，佢冇女朋友嘅，冇太太嘅， 喺個中間有啲咩考學校啊嗰啲又好似唔好關事咁啊， 嗰啲即係佢就係想將太多唔同嘅嘢都好似想擺入去咯，但 係 其實 我覺得佢咧，我似乎覺得而家個戲咧有少少就係、是。佢而家個形式咧，好明顯其實係杜汶就係個主角嚟嘅，佢係個帶就係睇佢嘅故事噶嘛。咁、個選舉咧，其實係一個反而係旁枝嚟，即係個背景嚟嘅啫。咁但係佢又深刻又寫得太多喺嗰、那個即係選舉嘅架構啊、國籍人等啊嗰啲位，咁就令到咧杜汶澤即係真係擺杜汶澤自己條線嗰個篇幅咧，相對地又其實又縮細或者簡化咗啦。咁所以就係我覺得就係個戲係某啲呢啲咁嘅所謂平衡係做得唔係咁好咯。咁我亦都覺得至於佢而家呢個班底咧，就唔似係嗰啲我老細有嚿錢抌出嚟嗱，你就要點點點， 一定 唔似啊！我覺得係大家都係溝通過，大家都係想做一樣好嘅事，但係又最好可以賺翻，即係有錢賺啦咁樣。咁喺咁樣嘅環境之下，你又要顧住真係你又淨係得香港個票房咁，有陣時你點樣可以運用到嗰個智慧或者個技巧，係既做到你想做嘅嘢，但係亦都同時即係可以喺藝術上面有多一啲嘅即係個要求。咁呢樣嘢咧，其實都我諗係嚟緊香港人拍電影啊，即係你要喺香港呢個環境，你真係想拍一啲上唔到大陸嘅題材咧，呢個都係。好考驗大家。 咁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同大家講完《選老頂》嘅呢個電影啦。咁有好多我哋都覺得可以做得好啲嘅位喎。咁希望如果下一次有咁樣嘅班底嘅時候，有咁樣嘅心去做一套電影嘅時候，會唔會可以比今次做得更加好咧？咁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啦。咁今日咧，我哋嘅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下個星期再見。 再見。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Thank you.